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黄小帅，从他的名字中就已经透露出他所从事的职业了，那就是和美和帅有关的。不过呀，他所服务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一些非常可爱的萌宠。没错，他是一名宠物美容师。说到宠物美容，可并不是大家平常所想象的帮宠物洗洗澡、掏掏耳朵、剪剪指甲这么简单。为了成为顶级宠物美容师，黄小帅在追梦的路上勇往直前，辛苦打拼。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宠物美容师黄小帅的故事。怎样的机缘让青岛男孩黄小帅在高中毕业后毅然选择宠物美容这样一个在当年绝对冷门的行业？放弃原本的工作，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他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开启求学之路。学成归来，他遇到了怎样的就业困境？再度北漂，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心中的梦想？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宠物美容师黄小帅讲述他的追梦故事。 小帅是一个宠物美容师， 对， 这是咱们现在应该也算是比较时尚的一种工作了吧？ 算是吧，跟理发师差不多。 因为我看你这个气质哈，你把自己的发型也设计得很好。宠物的这个，它不应该叫发型了哈，它一般的 造型， 对，造型，就是也就是说，常见的宠物需要这种毛发造型的，是不是也就是猫猫狗狗什么的？ 对，最常见的话，美容还是以狗为主。猫的话，因为它会正常的一个脱毛嘛。到夏天，很多人可能想把猫身上的毛嫌它热，就给它推光了。但是呢，是跟美容剪这种造型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剪狗的话，主要还是剪身上的一种造型，一种线条。 也不是所有的狗都能造型嘛。 不是，比如说拉布拉多，那你就没有毛那么短，就没法造型了。 特别短的贴在。 对，贴皮的你都没法去剪， 沙皮狗啊，是吧？ 对，沙皮狗、八哥啦，这些都不行。 主要是那种特别蓬松的哈，像什么贵妇啊， 对，贵宾、 贵宾 比熊啊、 哎， 毛长一些的金毛，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做适当的美容。 金毛的话，金毛好像也就是给它理顺点哈，金毛的、那个、 理顺了，修剪一下，稍微的修剪一下，要不然它会毛太长，可能会拖地不便打理什么的。 对，因为金毛那个毛特别软，特别垂， 对， 所以你想给它蓬松起来做造型还挺难 的啊，这个是不行的、 啊。 我们只能把它特别长的一些垂顺的毛发修剪的稍微短一些、利索一些，方便打理。 是，其实给这个猫猫狗狗剪毛，应该最早的起源是为了给它在夏天热的时候降温 啊。对， 哎，能够想到后来哎变成一种造型的话，可能也是哎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啊， 人的追求越来越高。 对对对、像比较老实年间，像什么宫廷啊这种达官贵人啊，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宠物哎要求特别高，哎有这样的这种要求。现代的人养宠物，他可能也是为了让它 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 对， 哎，也让这宠物变得特别美哈。 是是， 嗯，其实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天天会跟小动物在一起，是不是也比较累啊？ 不累啊，特别开心，每天跟小动物在一块儿，非常的开心， 是吗？ 不会累的。但是你如果说在宠物店工作的话，每天大批量的洗狗、捡狗，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累。但是呢，会遇到不同的狗过来嘛，所以这有时候，除非是你可能比较点儿背。那天碰到的狗都是特别不乖的，你可能也特别郁闷。但是通常情况下不会，因为咱现在好多的小狗在家跟主人待的时间比较久嘛，然后互动也比较好，它比较亲近人了，所以说它这种特别不乖的狗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少见啊。正常来讲的话，都经常的去宠物店洗澡美容，这样的话狗也会乖一些，我们宠物美容师看到它的话也会特别的开心， 是 不会郁闷的。 哎，宠物美容师哈，那你为什么当初会选择了去做宠物美容师？你干脆直接做美容师不得了吗？那美容师天天那是得和美女打交道，那不比和宠物打交道更有吸引力？ 我当时是在老家青岛嘛，然后当时就觉得吧，你正常工作不愿意被人管着，而且我觉得我可能也就是这种性格吧，就是不愿意被约束，然后想着如果学一个技能可能会更好一些，一技傍身，你走到哪儿的话不需要再从零做起，你直接就是去剪呗，当时想的是学一个技术，但是后来搜了好多，就感觉美容美发的这些吧就是做的人太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找的，找到宠物美容身上了，觉得宠物美容做的人也比较少，可能竞争压力没有那么的大，所以08年开始就正规学的宠物美容，一直到现在。 你自己养那个宠物吗？ 养，我养狗，因为我从小捡过流浪猫，然后在家被它挠过，可能我的方式也不对，然后挠狠了我就特别怕猫，狗没事儿，所以我一直养狗，养贵宾比熊这两个犬种。 所以你是对猫抓了以后对猫有一个恐惧感？ 对对，猫抓人，这是我对猫的感觉，就是它会挠我。 那你不知道狗会咬人吗？ 反正我接触的狗都我感觉它都不会咬我 啊。就说你其实你对狗是属于情有独钟那种 啊。对对，是。 那从多大你就开始养宠物养狗？ 我们家从小就养狗，我有记忆开始的话就一直养着小狗，什么样的小动物都养过啊，狗多一些。 换句话说你就是有生之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跟宠物打交道。 是 所以你也会对他们有一种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亲近感。 对，就是天生我就不怕他们。 不怕， 除了猫以外。 那你宠物美容你做这个工作，那万一说有人抱着一个猫来让你给剪一剪，那你敢下手吗？ 不敢 不敢。 我从学宠物美容从业到现在没碰过猫。 说那你自己是可以有选择的是吧？ 对，我比如说在打工的时候我可以让别的同事去做猫嘛， 让他们。 我自己后来开店就不剪猫。 就是主人与猫不得入内。 也不是，就是来的话就是委婉的就是说我这边接不了猫，因为好多养猫的人能理解，因为猫确实会挠人。 猫和狗它的个性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猫的个性拿咱们俗话说特别毒。 对，特别毒，特别冷。 对，高冷啊，特立独行。你敢碰我我就反击你。 对，是这样。 狗狗经过这个训练以后它对人是一种顺从。 对，比较亲近一些。 亲近温柔的那种感觉。所以也是这个得照顾自己的感受。 是是，万一挠了。 那你不会说从小上学就学这个宠物美容吧？也 不是，我是二十岁吧，应该19、20。08年。 2008年进入这个宠物美容这个行业。 对。 那之前学什么专业啊？ 之前没学，就是正常的学校没有专业。 大学也没。 我没上大学，就是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 对。 文科理科总分了吧。 理科。 这还属于理科哈。那你高中毕业你不参加高考，然后你去学这个美容宠物美容，那家里有没有意见呢？ 家人有意见呀，就不让呀。但是就是通过说服吧，慢慢的也就好了。就是首先我爸妈同意了，然后后来家里的其他亲戚可能觉得，就是你好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去伺候猫狗啊？就有这么个想法。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 是 我觉得这挺可爱 的就是也可以做微购工作，怎么就不行呢？反正我爸妈同意了，我就来北京学习了。 对，你是到北京学的这个手艺？ 对，来北京学的就是初级嘛，初级阶段。对，到后来我又去国外学的。 哦，还去国外学了？去哪儿学的？ 啊，日本。 去日本去学？哎呀，这我还没想到，我以为你是在青岛在家那边学的。他是、 哦、不 是因为你们那边没有啊，还是说 我因为我这个人对自己要求稍微高一些，我学东西我觉得要学一个专业的好一些的。当时查过好多的学校，就是北京这边的教育，宠物美容的职业教育会稍微好一些。所以来北京学的。 这儿有比较高级的师傅。 对，老师学校，对。 有比较专业的这种培训。 对。 所以你就到这儿来了。那听你话里话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学这个宠物美容之前你就已经工作了是吗？ 对，已经工作了。 啊，那个时候做什么工作？ 就是正常的销售工作。 销售工作 啊， 是那个 就是做了很短的时间，对，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实在是不愿意被人管着。 你是觉得不适合你？ 对，不适合我，就是上班下班这种不太适合我。 你这个是不是还得去跟人家谈一下？哎呀，得跟人介绍这个东西。 对，还得谈这个谈那个，而且就是我的脸长得太，反正我之前应聘过一些工作，说你这长得脸太小了，说话太幼稚了，你说不适合做这种工作。我说啊。后来行吧， 你这不是就是变相夸自己长得年轻是吧？ 是他们说的。 我确实就是说，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看到小帅的话啊，觉得他的颜值和他这个名字那是非常的相符的啊，确实帅啊，特别清秀，然后呢文质彬彬，皮肤也很细腻，然后这个五官也非常精致啊，就是说有可能别人觉得你这样的话就是太柔弱，不适合说就是有那种跟 谈判 人家谈判 的 那 种感觉， 那就适合跟宠物去打交道。其实我觉得也有点反差啊，就想象不到，觉得你应该是唱个歌啊，甚至跳个舞啊什么的这种的感觉。 哦，也是，但是我当时想过学艺术这方面，但是呢家人和朋友嘛都说可能这个花费会比较多一些， 不好学， 会给家里一些经济负担，所以后来想还是学技术吧。 学技术啊？ 对。 那你到北京来学技术也得是有花费的 啊？对， 这个东西你学多长时间呢？大概 哦，我当时是学了两个月。 两个月？ 对，学的比较短，因为我对要求自己要求也稍微高一点嘛。就学的比较认真啊，还行，学的当时 就是。那一般会学一些什么呢？ 就主要是狗的美容嘛，就比如说怎么正确的给它洗澡，然后做什么剪指甲、掏耳朵，然后呢洗完了之后给它全身的美容，包括如何的剃、如何的剪，主要学这个。 这个首先说啊，宠物美容它不仅仅是包括给它弄造型， 对， 剪造型，洗，还有剪指甲， 剪指甲。 哦，那这跟伺候人有点相似的地方。 对对，是相似的。所以说我刚开始要学宠物美容的时候，我好多亲戚就说你这学点什么不好，干点什么不好，你说去伺候猫狗、 哎、 就这种感觉。就 传统观念上还会觉得有点好说不好听的那种感觉。 对对，是这种说你去伺候狗。我是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家里人确实有。 哎、是哎，你这个倒是挺有意思哈，你这么年轻，你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他不好意思。实际上这个就是你还是对这个宠物的感情还是比较有的。 那对，我觉得他就像就是小朋友似的。 对， 特别好玩。 哎，你是把他当一个小孩了。 对，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如果说狗狗哈、啊、咱就拿他举例吧，就是上了年纪以后， 对， 他好像也挺不容易的。狗的指甲如果 长了以后，对，指甲过长 了， 或者身体有一些疾病之类的。 对对对、这个也他与其说是一种美容，不如说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治疗， 对，护理。 哎，对， 其实作为宠物美容师来讲的话，更重要的是怎么让这个狗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去怎么通过美容的手段让它最起码不要让它病情恶化啊、这是我们首要的任务。然后次要任务就是美容美得更好看一些。 是， 对。 那你到北京这儿来学习，学了两个月，都是在这个学校里度过的。 对， 都在学校里度过，然后大概有20多个人呢， 二十多个人 一块来学习。 这种生活我们还真是不太了解哈，啊，因为你一个人到北京来哈，也没有亲戚啊或者朋友 啊没有， 哎，然后就是在这个美容学校里头， 对，就在学校里， 学校管吃管住吗？ 管住，吃的话自己就吃就可以了， 管住不管吃， 对 啊， 嗯， 然后就学完了以后呢，这你得有一个出口啊，你是。自己找工作呀，还是说，哎，在学校就能有机会跟这些宠物店呀，跟这些美容店，跟他们能有联系呢？ 啊，我算是比较幸运吧。学完了之后，我首先先回青岛工作了20多天吧。但是我们那边吧，对宠物美容的认知吧，还是剃短、剃光，没有那种美容造型的那种意识， 哦， 所以没有办法，我就回到北京。那恰巧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宠物店嘛，刚在中国这边开，也是外资的。 哦， 然后刚好就是找到我这边说面试嘛，然后我就给他面试了之后，他说行可以用，然后我就直接去工作了， 可以用， 就是挺顺的， 这就是学完了技术以后，哎，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了啊。 对对，因为当时专业学宠物美容的人特别特别的少，像我应该算是第一批专业学习的吧， 是， 所以说呢， 你年纪也不大，那是，你像你08年开始学这个， 对。当时有20岁，这样 也就是20出头就成了大师傅了。 成了一个成熟的美容师，不算是师傅就是美容师。 那你就说你在宠物美容师这个群体当中应该是比较进场比较早的， 对，比较早， 那肯定，那你就是前辈。 是 在后来在这个陆续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他可能就会向你学习。 对，是这样的。 这样等于有了工作，那就有了收入，有了职业。 对 啊，那也可以说你这个选择给自己铺下了这么一条这个生活的路。 是 啊，到这个时候，可能过去反对你的那些亲戚朋友 也就好了。其实他们还是这么想，回青岛过年的时候说，觉得你还是回青岛比较好一些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吧，都坚持到现在了， 对对对， 就坚持下去吧， 是 越来越好了。 那你有没有把你做的那些造型？那些宠物你拍个图片呀，或者拍个视频什么的带回去给他们看看，你说哎，我在北京的工作，我的这个工作的成果就是这样的。 没有，他们不理解，完全不理解这种造型。 你要带回去给他们看看，其实可能他们看完了以后也会跟着高兴。 也就是这样。 因为我看在网上会有你们的做完了的那种视频啊，那个是不是都是宠物主人拍的比较多一些？ 都有，有些宠物店可能为了招揽客人什么的，自己剪完之后会拍个小视频或者说照片发给主人或发在网上，这样的情况也有。 哎，就是大家可以越来越了解你们这个工作。 对对， 哎，这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让宠物主人特别的这个满足。其实宠物本身有的时候他们造型做好了特精神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显得很欢愉的那个劲儿， 对，他们也立得一身轻啊， 对， 特别舒服。 你像指甲剪完了，早洗痛快了，毛都会做出非常漂亮的这个造型。整个的这一套过程下来，你得花费多长时间？ 正常的话就是2个小时左右吧，一只小狗。 这还是小狗哈。 对，小狗。 要是大狗那就费得更长时 间。大狗其实时间差不多，因为越大型的犬的话，比如金毛、萨摩，它可能美容的量会少一些，是时间上差不多。 为什么它们反而少呢？ 因为正常的像咱了解的泰迪、比熊这样的犬的话，我们在美容要做全身的修剪，剪线条会比较复杂一些。但如果金毛的话，只需要洗完澡稍微的修一修就行。所以说用的时间是差不了太多的。 它不需要那么造型， 不需要全身的， 对对对， 去剪。 就是拿咱们如果是理发的这个术语来说，就剪短。 就剪短，打打薄， 打 狗就完事了， 就可以了。 小狗的话就得全身修一修，修个型，做个造型就会慢一些。 哎，问一个这个怎么说呀，就是大家不是特别的这个愿意回答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比较好奇，就是你在做这个工作是不是就是收入特别高，做一个这个造型然后就特别贵，有的理发师呢是很贵的。 我是挺贵的，我剪是挺贵的。 你们也分级别？ 对，分级别。像我现在的话是 A 级，就10年，就是 A 级了，就是现在来说也是最高的等级。 你这 A 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经过考试吗？ 经过考试，经过审查员的一个审查，然后合格之后才能颁发这个 A 级证书。 一共有几级啊？ 一共就 三级 ,C 级 ,B 级 ,A 级。 哦对。最开始时候是 C 级。 对，从 C 级开始考，然后一直考到 A 级。 这个有年限的规定吗？还是说随时考随时就可以晋升？ 必须得逐级的考，就是一级级向上考。 对。 年限限制倒是没有。 没有说C 级多少年以后才可以考 B 级，没有这样。 现在还没有，因为宠物美容在咱中国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初级阶段，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所以说这个还在上升期，还有很多可以去探索去研究的这些方面。 是是， 那也是你们这些大多数的这个宠物美容师是不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大多数，因为我现在做的话也是做美容培训学校嘛。现在学的宠物美容的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就是90后更多一些。 你也开始教授更年轻的这些学生。 对，是。 还有一点是我好奇的，就是你看人家学理发哈，人家有那个假发的那个模特啊，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头的这个造型，然后上面会有那个假发， 对， 然后他能在那个上面剪呀或者是理，他能练哈。您这个宠物美容这个，那你们怎么练呀？他有那样的模特吗？ 我们也有假狗模特， 也有假， 就是假毛。但是呢，更多的我们要多去剪真狗，所以说我们去会跟一些犬舍合作，因为犬舍他们狗比较大量嘛，而且也需要去打理，需要去非常健康干净。所以我们这些学校也会跟犬舍有一定的合作，这样的话我们模特犬的数量会比较充足一些。 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对，是， 就是我给你免费的给你这些 打理 狗美容啊，你也别收我这个模特费了。 对，是是是，要不然的话就只能是练假狗了，要不然客人家养的狗怎么会让学生练呢？ 对对对， 这个担心 老练那假的也不行，它毕竟没有那个真的， 毕竟是死的不动的。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练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独立操作，就可以去做这个工作了？ 正常来讲的话，像我们这儿教课的话，6周左右可以独立操作。但是说到达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剪刀拿稳了，基本上是可以独立操作的。 什么叫剪刀拿稳了？ 因为刚开始拿剪刀的话，你剪刀肯定不是特别的稳，剪不平，剪不齐，而且有一些特别小的细节的地方你可能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就是说剪刀你没有拿稳嘛。那如果细节的地方你都可以处理的好了，那你全身的美容都就可以做出来了，就算是一个能可以独立操作的宠物美容师了。 这个也是要由这个考试决定，还是说老师的这个认定？ 其实我觉得是由狗主人来认定， 狗主人 觉得你能行，剪得行，让你剪了，那就可以了。对。 那你们是不是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时不常的就上那个宠物店去跟宠物主人去接触？ 我因为最原先的话也在宠物店打过工，然后在那个自己开过宠物店，所以也有一定的客户资源的积累。到现在来说的话，我也会平时周末的话接一些客人来我这边来，所以说我们这学员啦，或者说我自己都会接触客人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校， 就是你可以给你的这个学员创造这样的机会。 对，是。 那当初你的老师是不是也给你们创造这样的机会？ 当时我们那个学校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封闭的，就是弄狗场的狗，犬舍的狗这样。 这个也是逐渐的来这个 发展。对，慢慢的都会有发展的嘛。 那你说到你从毕业以后啊，先到宠物店去打工，然后呢，这个多长时间之后就开了自己的这种小店了？ 一年。对，一年就自己开店了。 就是通过实践然后积累了经验。 对，是。 一年就在北京这开了自己的店了。 是。 启动的资金从哪来呢？应该也得有不少钱吧。 还行，其实开宠物店的话不需要投入太多的钱。当时是跟另一个朋友合作一块儿去，因为当时北漂也没有太多的积蓄。 对对对。 就是他来投钱，然后我有技术。 你是智力投资。 对。 技术投资。 技术投资。 这个两个人这叫什么搭伙啊，合伙人。 对，是。 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后来做的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还不错啊。 还行，挺好的。 从那个自己开店又进而搞这个培训。 对。 这样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也可以说你在这个行业啊，同时也在北京嘛，也是站稳脚跟了。 算是算是吧。 所以这个去走什么样的路发展自己还真的是 挺重要的，就是当初的选择。 对， 嗯， 再一个我觉得坚持非常重要。 对对对，因为可能有些人也不愿意上学，不愿意考试哈、啊 嗯、 那干脆我就工作吧。那么你怎么样去工作，对待这个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也决定了你未来的发展。 对，是、 嗯、当然了，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还会有很多的故事啊，也不会说永远都是一帆风顺。那么至于小帅在这个从事宠物美容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事情，有哪些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请小帅接着跟您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人物空间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最后对影成三人的明灭，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南面天地之悠悠，一人独钓寒江雪，怜惜日暮一宿住，曾经沧海难为水，何当共剪西窗烛，同游春江花月夜，我欲回当凌绝顶，飞上星河与数天。独倚卷藤 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